快八点半，负债的中年人起舞，心情兴奋，人人在声得佢哋说说笑笑，交心关心彼此都总算像情薄，用一晚沉睡在那试验下。唱唱跳跳，灯饰之中安心都感染，未回家，下一秒才去让自己牵挂。Tick tock, tick tock， 十一点八分，刚及格即男孩再高歌，总上瘾。心情